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间的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的搭档静瑜。 嘿，是的，今天呢，我们全新的这个一天的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继续在早安音乐秀当中跟大家一起打招呼或者是一起问好，好不好哈？ 大早上呢，我还想先吐槽一下你，为什么每次不是忘了频率呼号，就是忘了节目名字？ 并没有忘，只是当时呢有一点点的小卡顿哈。 早上起来哈，大家都有点起床气或者有点困顿，那么听一首欢快的音乐来叫醒你吧。 对，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点回忆杀的感觉，对不对啊？ 李玟《真情人》。 来自于李玟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真情人》。昨天有人还跟我争论啊，这个真情人是到底真情人还是真情人？ 但是我 觉得那句话唱的特别特别的带感哈。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真情人还是真情人， 嗯， 而是这首歌啊，只要放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会唱。但如果我猛地问你一下，郭鹏，你听过《真情人》吗？我会在想说这是哪首歌？ 哎，有道理啊！下次我们可以做一个话题，就是那首歌曲很熟悉，但是你忘记了歌曲的名字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咱们俩经常一时兴起就给大家乱改话题啊！今天不是要聊这个，各位千万不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好了，然后再来公布今天的互动话题，希望大家参与进来。 哎，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9度，没错，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有将近16度的这个温度了。但是呢，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本市的扩散条件呈现一个逐渐转差的趋势，大气透明度也是在继续下降的，而空气当中的污染物进一步累积，所以也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的。 嗯， 而且最近呢，这个花粉过敏也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最好备上一枚口罩。 嗯，另外呢，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只有1到3公里，而且天气形势呢是不利于能见度的改善的，所以大家驾车出行的话，请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东转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见晴天，有轻雾，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啊。 哎呀，感觉就是有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感觉，一旦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这个污染状况好像就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 但是呢，我们又还是希望，你说蓝天跟这个好温度，你选哪一个？ 对，我刚才也在想，是你是准备选择让鼻子爽一点，还是选择让身体爽一点啊？ 然而我们的选择并没有什么用，还是看老天爷的安排好了。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签到情况，这是大家每天都非常关注的。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啊。 今天有好多朋友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从45我就开始一直点点点点点了。我要透露一下啊，按照我们之前签到前十名的一些经验，这个早点开始点其实没多大帮助，主要还是看7点整那一下的手速以及人品。 对，来得晚不如来得早，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看一下， 来看今天第一名是宗宗，第二名小弟，第三名是想阿心，第四名7秒的记忆，第五名是张岩。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剃个头，第七名呢是刘 Hans， 第八名是梦梦，第九名是千岛千鸟啊，第十名是灭火器。来，恭喜的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更多的朋友希望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不是跟这个歌曲的名字有关，但是呢，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也非常的有话说。 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估计找出来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跟上周咱们俩的一个聊天会有一点关系的啊。你上周给我发了4个字母，然后弄得我是一头雾水，就是 RAFA RAFA 是什么东西啊？我当时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后来我才知道有一种叫做瘦脸仪的神器哈。 那个不是瘦脸仪， 那是什么？ 那是洗脸仪 啊。好吧， 感觉没办法沟通， 直接暴露了我的这个直男本性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变美，你走了哪些弯路？ 嗯，就可以是刚刚郭鹏提到的，比如说像美容方面的仪器啊， 对， 也可以是你在家里堆着的专门用来晾袜子跟这个晾床单的健身器材啊。 晾袜子， 对，好多人家里的健身器材， 这个跑步机 真的就是 最终怎么变成了衣杆，对吧？ 对，比如跑步机啊、椭圆仪啊等等，也可以是你被旁边的人安利完了之后买的一些就压根儿就没有吃下去的，比如说酵素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的，包括像能量手环啊、美白牙膏啊等等。 对对对，你像包括呢美白洗面奶，都跟美白有关系哈，还有什么什么磁化杯之类的啊，这些东西。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弄过，因为我的信奉的宗旨就是素人使人省钱，节俭使我快乐啊！ 你把节俭下来的钱全部用来吃了， 就是最终其实在这个身体的健康这方面呢，哎，你看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健身也算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之一了，对不对？ 但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坚持下去哈。而且话题呢，主题是为了变美， 对， 所以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了变美，你都走了哪些弯路呢？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请大家来继续来持续锁定看看，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听到羽泉这首歌曲跟今天主题相关，爱上你的美。 大大舒服 不在乎他给的嫉妒，你的美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羡慕，情不自禁想给你呵护，不由自主想被你照顾，绽放像花一样炫目。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不麻木于他的麻木，不满足于他的满足，你的美来自哪里你自己最清楚，情不自禁想给你呵护，不由自主想把你保护，绽放的像花一样炫目。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放了几句了以后呢，这个我的搭档静瑜就跟我说，哎，这好像是那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哈。 不用放几句，以我这种专业素养的乐DJ 听到前奏应该就可以听出来了，真是挖坑埋我。 静瑜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你给个什么台阶他立刻窜得比猴都快啊。 对对对对，你给个梯子我也能顺溜爬。哎， 但是这首歌曲呢，爱上你的美，今天跟我们的主题是有关系的。为了变美，你走过哪些弯路？我们有些朋友已经把他们答案发上了，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嗯， 哎，但是我觉得我被拆穿了。刚刚你跟 Rifa 的时候，哦，对，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 对， 有王一晨来跟我纠正一下，说 Rifa 是美容仪，不是洗脸仪，洗脸仪是 Luna。对，我搞错了， 哇，你们太厉害了， 我没睡醒。 你们感觉是有一个暗号组织的感觉，什么 Rifa 呀、Luna 呀等等啊？ 对他提醒完了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是我自己记错了，不好意思啊，跟大家道个歉。 对， 这也是为了变美。我走过的一些弯路哈，这个 Rifa 我真的是买过， Luna 还没有买过，但已经被身边的人安利了一下。 嗯， 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吧。好多的朋友刚刚也提到了，说家里堆了我刚刚说的用来晾袜子的这个跑步机。 对， 就是买了两年只用过两次，这是又臭又硬的石头。 对，另外呢，这个王征呢说，这个目前呢用了两个手环去监测一下我的运动步数，也曾经为了凑步数来手动甩手环，还有这种东西吗？ 哎，对，有、 啊。 然后你知道当时的时候，我有给我爸买一个，就希望他健康，倒不是为了变美。 嗯。 然后他每天就走不够那个步数的时候，他就会焦虑，他就把这个挂到我弟弟的身上，然后让我弟弟绕着餐桌跑。就一定要跑到固定的步数之后才说，哦，行了，今天可以满意的去睡觉了。 不是原来有人把手机那个步数器直接绑在自己家的狗身上吗？ 对对对，出去遛狗的时候 因为小狗的腿很短，你知道吧，那个东西其实只是看你这个频次而已哈。 就每天回来之后自己都是朋友圈第一名。 对，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功能呢？是因为那一年我参加了这个健康跑的马拉松赛哈。 嗯， 然后呢我发现我们三个同时从同一个地点出发在同一个地点结束的人竟然跑的步数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有人挂在狗身上了吗？ 对啊，真的有人不是有的人腿短。 你这郭鹏的朋友，你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太可怕了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为了变美你走过哪些弯路，我们来看一下哈。醒说，我在所有人心中就是运动达人，每天都在运动，一周两次羽毛球，两次普拉提，两次10公里，每天 keep 力量也不落，家里的运动器材占了一屋子。哇哦，那你肯定不会在运动器材当中来挂袜子，对不对？我相信啊。 对，我们很想知道成果怎么样，有没有真正的变美哈，大家也可以把结果来告诉我们。果果2007说，你们刚刚提到的酵素啊，减肥药啊，还有减肥茶呀，各种我都试过了，但还是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最成功的一次是健身，而不是因为吃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节食减肥瘦了40多斤，不过后来没坚持又反弹了20多斤。那么现在呢，开始了新的一轮 啊。果然这个折腾，这个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啊。这个减肥呢，就是不是在减肥，就是在去减肥的路上啊。这个大家的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给我们。不继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来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首都之星艺术影厅的联盟启动仪式，昨天的 是在北影节正式开始举行了啊。 嗯，简称是叫首艺联，这个启动呢也是标志着我们北京将新增一个艺术影片的专属放映平台，给广大的首都市民提供更多的观看艺术电影的方式，特别是优秀的国产艺术电影的机会。 首艺联的首批的放映单位当中呢，既有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以及昌平店，以及美嘉欢乐影城、三里屯店和中关村店等16家的商业影院，也会有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4所高校的内部影院。各放映单位呢是承诺每周将有不少于2场的首艺联的艺术影片来放映。这4家学校的学生怎么这么有福气呢哈？ 而且住在周边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因为北京号称是文艺青年聚集最多的城市。 是没错， 文艺艺术影片呢，大家可以在这些影院当中都看得到。首期的有一部分的放映电影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像有《红色旋律》《建国大业》，还有致敬经典的《本命年》和《玩主》，以及纪录片的《佳作天梯》，还有国粹传承的《定军山》， 嗯， 以及时代印象《钢的琴》，还有《一带一路》立陶宛电影展等等，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了。 是，反正北影节呢还在持续的举行当中啊，所以呢，各位喜欢这个电影或者喜欢艺术电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Tell me about it。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Let's Blue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One Love。 刚才呢我们看到早已优秀的后花园当中，王景炎说又是暴露年龄的歌曲，然后 Kate 说现在的选歌绝了，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大家好啊，这是来自于1998年的早音乐秀。大家好，早大家早安，我是国鹏啊。 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只有几岁所以我应该没有办法替大家主持，我先回去睡觉了。 所以呢今天的这些歌曲呢算是都是带出了一种过往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却跟过往没什么关系，是问为了爱美你都做出了哪些努力，或者走了哪些弯路哈、 啊？为了变美你都做了哪些事儿哈？走了哪些弯路？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很多人家里的跑步机啊椭圆仪都用来挂袜子了。 嗯 ，Kiss 也说我的健身器材买了4年，用了前2个月吧，现在挂在闲鱼上、希望你可以早日的把它交给另外一个需要挂袜子的人。 对，你要感谢有闲鱼这么一个平台，然后能够帮你处理这些挂袜机啊。 刚刚说了这个跑步机可以用来挂袜子，太子真的是给广大的这个需要练肌肉的朋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怎么说？ 他说很久以前呢，为了身材变好，我自己买了一对40斤重的哑铃， 还挺沉的啊。 想的是我每天锻炼，然而并没有坚持住，现在哑铃沦为了门挡。 哎，感觉也不错啊，这个门挡，那估计想推开你的门还是很有点难度的哈。啊，另外呢，这个北太李博说，你看今天我们一开始打了个样，就是直接拿出了一个大招，对不对哈、就是男生基本都不知道的是什么瘦脸仪之类的。然后他说洁面仪和瘦脸仪我都买过，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太用了，放在那边占地方，还有买了各种各样的面膜也放在那儿忘了用了，等想起来的时候呢一看，哎，都过期了哈。 很多女生可能都这样了，但是为了变美呢还有很多人一直在坚持的用，或者说出了什么东西，我们女生不管这些东西叫种草。就比如说我告诉你说，哎，郭鹏，哎，有款面膜好好用啊，然后就是说，哎，我给你种草了、那么你去把这个面膜买了就叫拔草。 拔草， 我觉得女性朋友现在在听我讲肯定会觉得说，哎，很小儿科，然后男生在想这都是些什么鬼。 但是我估计等你这个很长时间都没有用的话，你们家就荒草满地了，你们家应该就变成一个大草坪了，是不是哈？ 还有熊小熊小熊，哎，他跟我们说自己买过一个 N3000， 你知道什么吗？ N3000、是一款诺基亚的手机吗？ 应该是一个美容仪的牌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自己是人肉背回来的，应该是专门去买的、只用了几次，后面就是无尽的省略号了。 只用了几次，哇，真的是。所以呢你看都走了这么多弯路，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的是，你们用洁面仪啊，或者是刚才说到瘦脸，尤其瘦脸仪这种东西到底有用吗？ 这东西应该要坚持吧，但是我身边好像还没有能坚持下来的人。 上次有一个，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对，上次有个朋友给我特别认真的给我分析了半天他的瘦脸仪的功效，然后给我发来了一个左右的对比图，问我是哪一边。我当时想，完了，如果我一旦猜错的话，我们俩就会有劲，对不对？ 他会提前先问你说这是一道送命题。 对， 哎，哪一边？ 然后哪一边？你机智，如果我说左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左边拿的是瘦脸仪。 啊， 他左手拿的瘦脸仪哈， 哎呦，真的是机智哈。 对， 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是继续选择了健身的方式来变美，比如特洛伊说，为了变美，我坚持10年健身，发过来的哇，这肌肉猛男的照片 太厉害了， 可以分享到我们早音乐秀的粉丝圈当中，让大家给你点点赞哈。 是，我觉得这种猛男照片或者是这种特别好的肌肉的照片，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这条资讯就会提醒很多的朋友了哈。这条资讯的名字叫做缺觉容易导致未成年人肥胖。 如果你变胖的话，记者要好好的变美哦，为了变美可以努力一下。 是， 缺觉呢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早上起来的话会精神萎靡不振，哎呦，没有睡醒特别难受。但是呢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说，如果说你一直睡不饱的话，还会导致未成年人的肥胖几率增加58%。因为之前的时候在北京市有一个调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小学生当中小胖墩的几率比以前高了很多。大家都会说，哎，那是现在的孩子吃的不健康，比如说吃垃圾食品啊，或者说零食啊等等等等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的小孩都会抱着 iPad， 或者说晚上课业比较重，他们就经常就跟着大人一起熬夜， 对， 就晚上1-2点才睡，早上要很早起来上学，那么缺觉就可能会导致他们肥胖。 所以缺觉呢确实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和因素。想帮着孩子减肥的话，不妨从帮助他们拥有充足的睡眠做起。我终于找到我肥胖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未成年人缺觉就容易肥胖啊。 你是30多年前的时候都没有睡太饱是吗？ 应该昏睡60多年吧。好，继续听到的这首单曲，我觉得会让大家有一点点早起起来运动的这种感觉哈，和好精神。 晒晒太阳吧， 来自于孙燕姿，《太阳底下》。 时间不会开口，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年长的头发藏着，等待那里的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

家，现在没有水可求，只剩下层层蜡炬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透露，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又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小生命是像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那敢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气不被打败。命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哪个白痴可以轻易浪费。摔了运动员是也值得回味，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怎能荒废。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哎，一段早安快跑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话题其实跟刚才说到的早安快跑当中的一些内容也是有一部分不谋而合的，对不对？ 是跑步。其实今天会发现哈，很多朋友发来的我们的话题，为了变美，你都走了哪些弯路呢？ 嗯， 女性朋友们基本上聚焦在我入了哪个化妆品的坑啊，或者说美容仪的坑啊。但男士呢，大部分都是说，哎，我是如何饮食、如何运动的？ 对，你看，包括呢这个。动感北京其实也说到了一种运动啊，他说我觉得减肥最好的方法就是带娃，尤其是带三个月以内的娃，对减肥非常有效，这也算是一种非常持续的运动了。因为跟跑步相比，带娃这件事呢，你二十四个小时基本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了哈， 真的很累啊。还有很多朋友是发过来自己健身的比较好的一些照片，比如说会游泳的喵，哇，这是马甲线，很让人羡慕。 对。那这个另外呢，这个喵了个咪了个喵，这是我们一位好朋友啊，他说为了美，敷面膜是最基本的，然后就是各种美容仪器，什么滚灯的呀，啊，什么滚轮的呀，红光蓝光绿光的呀，童颜机等等啊，当然有一部分呢已经挂咸鱼了，还有打美容针啊，这个线雕提拉什么的。有人问我，你这么折腾没有伤害吗？他说我当然有啊，对同龄人有伤害。哦，我觉得你这一整段都是开启大伤害的模式，对不对哈？ 主要一开始在念那些东西的时候，你能够明显的看出郭鹏脸上的表情，特别认真的盯着，生怕念错一个字。 对，因为他们刚才你知道吗？就是自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分享了两部仪器之后，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后花园的很多女性朋友呢，已经跟静瑜自动结成了一个联盟和团体，你知道吧？ 对对，我们是有自己的小暗号的哈。 对对。 刚刚有朋友发过来自己的这个化妆台、梳妆台当中的一些仪器啊，包括化妆品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对郭鹏的教学模式、 你看这一张照片，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东西，后排是什么什么香水，什么什么面霜等等等等啊。 嗯，还有朋友呢还是其实用了这个减肥的方式是运动哈，比如说男生女生都有、这个小宇宙说我是属于肌肉型的腿，上学的时候练田径，哎，就不知道，所以什么跑步啊、瑜伽啊、节食啊、快走啊就都用了，就是不瘦。最近呢请了私教，哎，减了半天，那好像腿还是没有细，不过腰变细了。 哎，但我觉得腰变细是很好的呀，在我看来，全身可能最关键的一个部位就是腰了。腰如果能够变细的话，整个身材的比例都会有拉伸，或者是变得更好，有没有啊？ 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小肚子，难过的捏了捏自己的肉肉。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腰这回事在我身上是怎么回事了哈。会游泳的喵说。坚持跳爵士有半年了，事实证明这种力量型的舞蹈不会练成小鸟腿，而会变成肌肉型的粗腿，但是腰细了一点点啊，腰腹力量会加强一点哈、 所以为了变美呢，大家都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今天早安音乐秀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快告诉我们，为了变美你都尝试过哪些，走过哪些弯路。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本周五晚上湖南卫视的2018歌手经典之夜就即将来现场带来一次现场的直播了哈，包括了汪峰、Jessie J 以及腾格尔、张韶涵、李泉、华晨宇和霍尊在内的本季的七位歌手都会亮相哈。 每一次的这个歌手结束之后的这个演唱会啊，就也是这一次的2018歌手经典之夜，都会邀请当季的这七位歌手，还有呢邀请一些往季的人气唱将。那这一次呢邀请到的是萧敬腾领衔的狮子合唱团，还有袁娅维以及迪玛希，还有张碧晨，四组是在去年也是比较有人气的。那与此同时呢还邀请了三位歌手前来助阵，分别是 Luke James、 黄大炜和马国谦。 太厉害了，不同以前的这种激烈比拼，这一次呢经典之夜呢将会响应好保护失利的号召，为公益来开唱，也是挂了一点点这个公益的东风了哈。那这次呢袁娅维 也会来，我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曲，最近我听的比较多的是他这一首《玛雅恋人》，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好不好。 彩虹末端的山岗听得见古老森林的语言，夜空中俯瞰月光下世界，幸福的终点标记更明显，心动是种感觉，无需太多字眼，对的人不会厌倦，无边界的冒险，流传着关于暧昧不朽的片言，爱能不浮现一道同心圆，玛雅恋人传说的许愿，相信你不愿这古文言，关于缘分的发言，我写下关于永恒的誓言，随风去蔓延，等着你发觉，爱是一种感觉，无需太多字眼，对的人不会厌倦，无边界的冒险 婶儿 说， 你说切洋葱怎么样才能不流眼泪呀？ 在水里切呀、 啊。哎，好婶儿，我试了一下，还真管用哎。就是吧，这总得出来换气，好麻烦呀。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

Little Mix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Power 啊。这个如果你前两天能够去多多关注一下啊乐坛当中的最新信息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曲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单曲呢，其实已经连续上榜好几周了，现在也算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热门题材哈、啊。 可以配着这种有 Power 的歌开始自己全新一天的健身行动了。 是的， 今天咱音乐秀跟大家聊的是，为了变美，你都走了哪些弯路呢？基本上很多的男性朋友啊，都会选择健身这样一个方式，这不是弯路了，这是一条直路。 对， 因为刚刚家燕跟我们说，其实你们说到减肥，我觉得心里都是累。3年前呢，我减肥很成功，因为生完孩子差不多160左右，身体有一天不舒服，那大夫就让我减肥了，用4个月的时间减掉了40斤、 嗯、 运动加少吃，体重是下来了，但是身体也垮了。去医院检查呢，大夫又让他爱补气补血，现在体重又回来了。所以想告诉大家啊，只要健康，胖点没什么的。 有点一种循环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前两天那个非常火爆网络的那个大码超模，有没有看到哈？就是大概1米75左右，最胖的时候200斤，然后现在也有170斤。你听这个体重完全是一个胖子体型，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他本人的话，会发现他的腰很细，然后肉呢都会长在其他的部位上哈。 其实重要的不是你去看体重的那个数字，而是去看你整个人是否匀称。 对、 那这个匀称呢，可能更多的就是需要靠运动来达成了。云峰也说自己的小孩3年级了，小伙子很喜欢踢球，所以锻炼最好的方式就是带他去踢球。不过啊，我觉得哎呀，不服老不行了。 嗯，怎么说？ 他踢完第二天没事，我浑身酸疼啊。 开玩笑，你知道吧？你知道上大学的时候那种男生呢，一般都是可以通宵的去玩游戏，对不对？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能继续打篮球。但是作为这个上了年纪一点点的人呢，我觉得这个保养这件事情本身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 嗯 啊，另外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入了一些坑嘛，对不对？茂说呢，他入了一些坑是蒸发帽以及折叠澡盆。这两个词虽然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但是我刚才 你能看懂是什么意思，对不 对？ 对， 折叠澡盆，你想这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哈、啊？ 就可能家里浴室会比较小一些、 啊， 然后就折叠起来，需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打开的那种。 对 对，然后这也是为了变美哈，有很多人就是说经常泡澡的话，皮肤也会变好。 对， 所以为了变美呢，这应该你要告诉我们最后怎么样了，哎，有没有效果，或者有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对， 我们才知道你走的这是不是弯路，有没有坑给大家绕一绕哈？ 是啊。有更多的这个题材呢，都可以告诉我们。我觉得今天真是算是大开眼界了哈。 更多的题材，你是要写剧本吗？ 对，我觉得可以收集很多人的这种灵感，然后呢，可能就会为下一部戏或者下一部这个个人的一些小说来做一些这个资源的筹划。 各位多给郭鹏提供一些灵感吧。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聊聊，为了变美，你都尝试过哪些方法，走过哪些弯路？ 是，来看看其他人的灵感啊。由于纯执导的强情节的都市情感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昨天晚上是登陆了北京和东方卫视的黄金档了，并且呢在爱奇艺独家网络视频播出啊。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吧。都市白领谭豆豆收到了一个装有冰毒的快递，而寄件人呢居然是自己消失了7年的前男友靳远。 好可怕哈！ 啊，要寻找真相了，所以他追踪千里寻找靳远，并且跟他携手作战。整个追踪的过程当中呢，靳远的复杂的身份也慢慢揭晓了。哇，这真爱的谎言啊，感觉两个人之间就是这种冰与火的交汇跟斗争。 是， 期间呢还穿插着一些情与义的挣扎和坚守。 对，这部片呢，这个破冰者可以说是继20年前永不瞑目以及15年前的玉观音之后，久违的同类题材的破冰者。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单曲，来自于罗晋的告白，也是这部情感剧当中的片尾曲。 在茫茫人海的爱，告别永远的告白，直到你会一直在等待我的爱。路漫延山外，相思月徘徊，我从来没有离开，你知道我一直在未来。一旦开始就再也不会结束，你我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会带着你曾给我的温度，

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太阳牵着你一切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这是为您送出的今天的活力早餐啊！这个刚才听完了以后，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肺腑的感慨，真的是很佩服这个鲸鱼啊！鲸鱼呢，能够把这些活力早餐当中的营养啊、成分啊，能够非常婉转的、非常温柔的来告诉大家哈、啊。 怎么一夸突然不好意思了呢？ 对，干嘛不好意思？就这种早餐一定是你捧出来才比较可口一点点。想象一下，像我这样的这种大胖子，然后给大家捧出一份早餐的时候，估计旁边人会有点油腻的感觉吧，我猜的话。 我们每天哈，两个人分工不同，一位呢是希望给大家提供这个健康的营养早餐、另外一位呢想倡导给大家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运动起来。 对， 其实也暗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每天吃得好，包括就是你 吃得好， 吃得好，对啊，早上起来吃好一点，包括你坚持去运动跟健身啊，其实也是让我们变美的一种方式。 嗯， 也是今天咱约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为了变美你都做过哪些事儿，或者走了哪些弯路，都可以来到咱约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来看看安妮优塔。首先呢，元气少女说，被你们俩这两天说了早晨运动好之后呢，硬是把夜跑拉成了晨跑，感觉还不错，精神抖擞，认证啊。哎，你看这是算是我们第一个听了我们节目之后然后重新改变了生活方式的，是不是？ 对，带动着每天去运动，其实无所谓就是夜跑或者晨跑，只要你每天有跑一下就好了。 嗯， 还有像冯硕也说，我们提到这个挂袜子神器跑步机哈、他也是为了减肥买了跑步机，大夏天的老公给跑步机生生扛到了六楼括号没电梯，但是我用了两个月也就不跑了，所以现在老公只要看到了这个跑步机哈，就会无休止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后老公瘦了下来，是不是因为老公老扛着跑步机楼上楼下的跑，对吧哈？ 不，扛到六楼就好了，干嘛还要楼上楼下的跑？ 圆圆说，我跟你们说啊，运动减肥固然是好，但是一停下来就会有反弹了，我就不用酵素或者是运动减肥，因为我天生就吃不胖啊，所以你看我生完宝宝以后身材还依然是蛮赞的啊。 我们生气，好了，我们生气，你满意了吗？ 对，就我觉得这是故意过来拉仇恨的哈。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来发送到我们早安预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呢，有些朋友呢算是新来的朋友了，也非常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为了变美，你都走了哪些弯路哈？ 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预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音乐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奖项了，就是2018年度的公告牌音乐奖。通常给大家推荐一首新歌，都会说，哎，这是 Billboard 的专辑的前几名啊，或者刚刚上榜啊。他们呢也是最近刚刚公布了本年度的提名。那刚刚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美国的说唱音乐人 Kendrick Lamar， 他呢跟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位英国创作人 Ed Sheeran， 还有火星哥 Bruno Mars， 各自都收获了15个奖项的提名，并列成为了这一届公告牌音乐奖拿到提名最多的音乐人， 还真的是三块广告牌是吧？然后这个在年度最佳音乐人的大奖当中呢，三位大热门 Kendrick Lamar 以及黄老板和火星哥都获得了提名啊、将跟他们三位争夺本次奖项的还有加拿大的说唱歌手 Drake 以及呢美国的女歌手 Taylor Swift。

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Yeah, 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每天醒来看着自己，又会开始新的 Season。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每天醒来看着自己，又会开始新的 Season。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That's me， That's me， That's me。That's me. Oh, oh. When the glory comes, it goes to us. That's me. That's me. Yeah.我再次交出我的枪法，交出我的想法，你们在背后说的都是你们的看法。我突然想起一零年见到我的 master， 他跟我说慢慢来，都会给你的。我所有的想法都在一个一个给你，左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别做了这么，所以我骗我的父母最后一次伸手买了第一台的合成器，我现在还在用。你们说的 keep it real， 我还不够资格加入这些心，感觉后来慢慢变好，只是往往有人利用你的信任得到他们所想要的。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keep， 你可以看看我后面根本没有路，我写这些东西也会成为一条路，我要开始抓住我所失去的，告诉你们那是 who。 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每天醒来看着自己，又会开始新的 season。 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每天醒来看着自己，又会开始新的 season。 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 that's me， that's me。Yeah， 第二个 snail 住在那个冬天，刚刚装好的肉竟然回家的那天，大家都在翻着书，我却翻着 VPN， 需要带着手套要打彼此的房间。现在温度差不多在九度，跟我兄弟做出第一声，那是喝的吐血人爆了，但是一直接近一条路，你们根本就不懂我们的 one and only 态度。 We just never be， 再也 never be， 这些未知世界暴露我的蜕变，我的背面还有很多要接下来时间，接下来的一首一首会记住我信念，重新保持清醒，我的手在进行，接下来的 kiss now 代表我的降临，内心深处我了怎样开导我的眼睛，说的不同又真实的事情。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每天醒来看着自己，又会开始新的 season。 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 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轻易放弃。你们说的那个 that's me。自己又会开始新的 season。 When the glory is coming， 告诉那是 that's me， that's me， that's me。 哎，来自于著名的说唱歌手 Ram B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That's Me 啊，这也是他在生日之际呢发行的一首单曲。今年的这个中国新说唱啊当中呢，他有可能也会去参加，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消息哈。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早音乐秀跟大家聊的话题，为了变美，我都做过哪些努力，走了哪些弯路呢？ 嗯， 李尼泽跟我们说，我以前是一个痘痘肌，不过现在从这个美美的头像当中一点都看不出来哈。 嗯， 他说我各种的治疗痘痘，什么美容院呐、中医啊，各种面膜啊，我全部都试了。 嗯， 但是自从生了娃，哎，这个皮肤激素变了，神奇了，人人都说我皮肤越来越好了，我要感谢生孩子。 也就是说，最好的美容方式实际上是最终自己孩子的新生命的诞生，然后给了你这个容光焕发的一种感觉啊。但是我听说呢，这个生孩子呢是反着，如果你原来皮肤特别好的话， 有可能就会皮肤稍微差一点。 这个个人体质不一样了，就是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就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为了变美，你走的弯路，可能对于别人来讲，哎，那它就是一条通往罗马的大道。 对， 所以其实今天也是希望大家多跟我们分享。吃肉的神仙也调皮了，刚刚听到了我们的音乐早餐哈，说想变美多喝水，这不是一条弯路，这是一条正路。 这是一条正路了。所以呢，下次如果当你女朋友这个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男朋友说，哎，多喝点水啊，下次千万不要生气，因为他说的真的是挺正确的一句话。 不，要说多喝热水。说多喝水的话，我是要生气的哦。 我现在在想，女生生气的点是不是因为你说多喝热水，那么烫让我怎么喝啊？ 这绝对不是生气的点，好吗？生气的点是，无论我们说什么，你们都说多喝热水，这真的是很敷衍。比如说，我肚子疼，多喝热水；我累了，多喝热水。 对啊。 哎呀，我掉头，多喝热水。 那我就会用吃肉的神仙这句话来怼回去，想变美叫多喝热水啊。 好，我去乖乖的喝水。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 Donny 说跑酷就两个字哈。但我觉得跑酷呢确实危险系数还有点高，大家如果练习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点的。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切勿模仿哈。这个时候就是荧幕旁边飘来一行字。 是的，天空飘来几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这意思吗？哈，好了，继续来看一下由刘若英导演、张一白监制、井柏然、周冬雨和田壮壮来主演的电影，我们也已经提过多次的《后来的我们》已经敲定了4月28号的公映档期了哈。 这部电影呢，首先它是一个歌曲的 IP 哈，就是后来刘若英的这首大热的经典金曲。那现在呢，电影还没有上映，我们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的。不过这个电影的宣传攻势是一波接着一波。 对， 除了之前邀请田馥甄，后来又邀请了陈奕迅来演唱电影当中的插曲。那么五月天的金曲《后来的我们》也被选自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了。这首歌曲呢是他们2016年发行的。刘若英说自己其实一开始一直在犹豫片名，但是当他听到这首歌之后，马上就决定片名就是他了。 而一直跟刘若英惺惺相惜、互为好友的五月天呢，则是把这首单曲呢是重新编曲了，献给刘若英作为电影的片名曲。4月16号的20点，后来的我们的片名曲的 MV 也是正式上线播出，为影片再掀起了一股热潮。来听听看。 不能，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啊，或是心痛。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我心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始有的，有心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

目前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北向南方向，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萧亚轩来说说你自己的速配程度，看看你们彼此之间的眼缘或者是彼此之间的这种心电感应到底到不到位啊。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歌曲速配程度，打开了8:38这一时段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北京电台最近有大活动要开始了，先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也想要找到跟我们速配程度很高的你哦。 对， 这是我们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上个周末已经开赛了，有200多名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了我们的落地赛场，比拼他们的才艺还有专业技能。 嗯，现场的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是坐镇评委席，全面的考察了选手的职业素养，发掘了选手的潜力。 初赛最后一场的落地赛事呢，将于4月21号来举行，而大赛的音视频的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这个初赛晋级的名单呢，也将在4月底来揭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了啊。 也要特别的感谢北京舒黎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谢谢你们喽。 哎，谢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中国的第六代导演呢张明的作品《冥王星时刻》，最近呢入围了戛纳的导演双周的评星单元。而由王学兵来主演的《冥王星时刻》呢，讲述的是几个电影人来到山区采风，巧遇了古朴的葬礼哈。 嗯，他们聆听年迈的歌师彻夜高唱《黑暗传》，非常的震撼，好像有所悟。那这一次呢，除了我们中国导演张明的这部作品之外，还有日本动画导演电田守的新作叫做《未来的未来》，也入围了导演双周。 嗯，挺厉害的。另外，据悉呢，这个张震呢将担任本届戛纳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说起戛纳呢，觉得算是中国影人的永远的一个情节了啊，因为当年呢，很多的这种大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举世闻名，其实就来自于这个奖，是不是啊？ 嗯，在这里受到了认可。 嗯，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这时段呢，我们说的这么多资讯，不如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不如听一首歌》。 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不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不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遇见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Boy Vichy 以及 Lagola 带来的 Friends of Mine。 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呢从怀旧开始，然后在电音的这方面走向高潮啊。 对，今天既有怀旧啊，也有走向在时尚尖端的。昨天跟大家聊了这个时髦的话题，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发送潮流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潮流两个字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如果你昨天发了的话，我估计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但如果没有发的话，你就能看到非常潮流非常尖端的一些东西啊。 社会社会啊，甘拜下风。今天其实在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哎，喜欢小猪佩奇的朋友们，他的版权方宣布2019年，我们都知道哈， 猪年。对， 那么在中国呢，他们要开设小猪佩奇的主题公园， 来鼓掌，而且还开始长达3年的小猪佩奇的巡回演出。哇，你能够想象到，我估计啊，小猪佩奇如果一上台的话，在孩子们中间会爆发出不差于偶像天皇巨星登场的这种感觉哈。 嗯，大家好，我是佩奇，这是我的表弟乔治。 真是，哎，我们的音效哪去了？ 手动鼓个掌了。 我们的音效哪里去了啊？ 所以这次呢，他们的这个版权方啊，要把游乐园的运营权是交给了莫林娱乐集团，所以品质还是比较有保证的。 对， 因为莫林娱乐集团是长期经营着乐高乐园，还有像杜莎夫人蜡像馆等等，是非常的有经验了。 是， 他们其实之前已经在意大利跟德国开设了2座小猪佩奇的主题乐园。那么明年呢，也就是猪年哈，金猪。这个年份要在上海跟北京先推出2个小猪佩奇的主题乐园。我们终于有音效了， 我终于有音效了， 虽然是5毛音效， 太厉害了。关键你知道是在北京有小猪佩奇的主题乐园，我估计明年应该有一大波的这个社会人的朋友应该需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啊？ 我觉得打开之后哈，一定会有很多人去打卡的，包括像我在内，我就觉得说推送一张图片已经不够了，一定要各种的打卡回来分享给大家。 是的啊，所以呢，我估计明年的这个小猪佩奇乐园当中一定会出现人头攒动的感觉啊，这就让我想起了杨丞琳的一首歌曲，叫做《任意门》。如果 任意穿梭， 对，如果有任意一个地方都有门的话，我估计我现在就想穿梭到那里了哈。 而且在我们北京很好实现哈，比如说明年我们北京有好多个这个乐园都要开，除了这个小猪佩奇的主题乐园之外呢，还有像环球影城， 对， 以及欢乐谷，你要穿越到哪个乐园去呢？走进任意门吧。 来自于杨丞琳的任意门，来给静怡出一个题目，如果让你选择二选一的话，你会选择任意门还是竹蜻蜓？ 任意门跟竹蜻蜓啊， 嗯， 这好难啊。 对， 我想想啊，我选竹蜻蜓。 为什么？ 变一个任意门出来。 还可以这样吗？ 神操作啊。 那我就选龙珠好了啊，因为龙珠的话我觉得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再重新来一次，对不对啊？有三个愿望啊。 对 啊， 一首歌曲就把我们带回了童趣童真的这个时代。其实歌曲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任意门，听到每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感受，带你进入不同的情境当中。两个小时的时间也带大家穿越回去，穿越过来。 对，而且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很多为了变美大家走过的弯路，但是最终呢我会发现其实大家没有走什么弯路，只是在变美的过程当中有些曲折而已。 哎呀，鸡汤郭朋友上线了，人生的每一步都不虚度哈。 对啊，平常呢我是给大家放节奏的时候呢就是节奏锅，然后呢给大家说这个人生哲理会变成鸡汤锅。 你只要不把锅甩给我，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准备现在把锅甩给你，来给我们说说今天天气好不好哈。 好了，接住这个锅。昨天呢一直到今天啊，这个空气质量都会比较差，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但是呢冷空气过境，明天夜间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小雨的天气来冲刷这个大气当中的污染物颗粒，降低污染的程度。 嗯， 但是伴随着就会有大幅度的降温。 对， 而周六呢也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并伴随着大幅度的降温。 嗯， 所以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 但是好消息是到时候呢空气质量就会有所好转，而周日天空呢由阴转晴，预计呢这个周日到周六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感觉上坐上了一趟过山车的感觉，再一次品尝到春寒陡峭料峭的这种滋味了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而计划出行的朋友要提前做好准备了，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啊。 好了，今天早安音乐秀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我们明天再见喽。 好，稍后一定要关注一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好吗？ 拜拜 拜拜各位。 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静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弈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